样子。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品味资讯早餐，计划精致生活。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8: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瑞。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畅。今天是2015年11月20号星期五，现行机动车牌尾号是3和8。下面来了解今天有哪些资讯，让我们一起关注。 第一部分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目前降雪持续，周日预计将会迎来暴雪天气，积雪深度最深可能会达到20厘米。 从下周五起，北京将对长安街沿线及周边道路、二环路主路采取新的交通管制措施。 地铁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7年底开通运营。 海淀区重新划分17个学区，暂时不会影响学生升学。 今天的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新修订的北京市定价目录放开57项定价，居民小区地面车位将由市场定价。 北京查获超大私挖地下室违建，上下三层，面积超过700平米，可停100辆车。 大约在8:30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雨雪降温来袭，温室采摘走俏，我们将邀请农业技术推广员来介绍一下采摘亮点。 周五文娱资讯大搜索，盘点一下今天上映的新片，周末将开的展览。 提示您，今天我们继续有互动的环节，提出的问题是从下周几起，北京将对长安街沿线及周边道路、二环路主路采取新的交通管制措施呢？短信您可以发送到10628821828，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当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李瑞孙畅早上8点为您介绍资讯。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雨加雪或小雪转阴，早晨有雾，偏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75%，白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 今天夜间阴有雨加雪转中雪，偏东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0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今天的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鲜资讯。 头条资讯，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的降雪。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数据显示，从昨晚8点到今天早晨6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6毫米，其中城区为6.4毫米，最大降水出现在昌平回龙观。 现在我们从建国门外大街的直播间望去，受降水天气影响，早晨是有雾的。目前北京大部分地区能见度在1到2公里，能见度很低，道路又湿滑，大家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和防寒保暖。 根据预报，今天北京将继续以雨雪天气为主，预计今天夜间至22号将有明显的降雪天气。稍后8:38左右，我们会连线气象台的专家为您做详细的解读。 还是雨雪持续的消息，其实从11月3号开始呢，北京已经大约2周没怎么见过太阳了，持续天数已经有半个月之久，这也突破了1951年以来的历史记录。 来自北京公交集团的消息说，为了应对这一轮的降雪天气， 计，今天早晨针对重点路段，比如二环、三环，公交集团将备车200部，随时准备投入运营。 根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在雨雪天气下，公交郊区线路会启动应急预案，天气影响通行时，公交将采取甩站、绕行等临时调度措施，保证行车安全。 而在地铁方面，针对北京持续降雪天气，京港地铁将启动应急预案，保障乘客安全顺畅出行。具体措施有适时的加开临客，保障大客流情况下乘客的顺畅出行。如果遇到恶劣天气，在高架路段列车将有可能降速运行。 雨雪必然会影响到环境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环卫。为了应对这轮持续的降雪，目前北京市环卫集团已经启动了蓝色预案，全体作业人员和除雪铲冰设备提前布控到各节点、桥区、重点路段备勤，随时准备应对雪情。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本周日预计北京将出现暴雪天气，全市最高积雪深度有可能会达到15甚至20厘米。北京市环卫集团表示说，即使城市主要道路遭遇大雪，也会保障主要路段在2小时内实现通行。 与此同时，北京市扫雪铲冰指挥部也向各作业单位下发了通知，要求及时启动扫雪铲冰作业，确保道路通行条件，方便市民出行。 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从11月27号，也就是下周五开始，北京将对长安街沿线及周边道路、二环路主路采取新的交通管制措施。 具体来看，根据北京市交管局昨天发布的通告，从下周五开始，长安街及延长线从新兴桥到国贸桥之间路段、天安门广场东侧路、广场西侧路、北池子大街、南池子大街、北河堰大街、南河堰大街、人民大会堂西路、正义路、台机场大街，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8点禁止中型普通客车、面包车通行，其中新兴桥和国贸桥不包含在禁行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长安街沿线及周边道路，也是刚才跟您提到的那些路段，还有二环路主路，从每天早6点到晚10点将禁止外地牌照的载客汽车通行。 嗯，所以在这儿真是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啊，多加注意。详细的信息您可以登录北京市交管局的官方网站查询了解。 嗯，下面这条还是和出行有关，来关注一下，今年年底北京将再开通2条地铁新线，分别是地铁14号线中段和昌平线2期。 地铁14号线中段开通长度16.6公里，共设车站11座，其中有5座换乘站，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沿线地区的交通压力。 而昌平线2期全长10.6公里，全都是地下线，设有5座车站。昌平线2期开通之后，昌平新城居民进入市中心只需要40分钟。 哎，不光是昌平居民进城更加方便，昌平线2期开通之后，居民要去130景区游玩，也可以实现地铁的直达。 据介绍，地铁2条新线开通之后，市交通委还要进一步优化地铁站附近的215条公交线路，方便市民换乘。 继续浏览新鲜资讯。教育方面，昨天海淀区公布了新的学区划分信息，全区中小学重新划分为17个学区，对应29个街镇，每个学区包括13到14所中小学。 据北京青年报的报道，海淀区的这一次学区改革是以现有的12个小学学区为基础，依据街道、乡镇行政区划划界，重新划分为17个学区。具体的学区信息呢，您可以参见北京市教委微信公众号教育圆桌。 针对家长关注的升学问题，海淀区教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目前海淀的新学区划分暂时和升学挂钩不大，幼升小仍然会按照各小学的原来划片进行，小升初的派位区域也将保持稳定，基本不变。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数据。 来自国家禁毒委的一份报告显示，我国吸毒人员正呈现出低龄化的特点，35岁以下吸毒人员占比超过半数。 对于这一现象，中国人民大公安大学侦查学院副教授张黎表示，吸毒人员呈低龄化，一方面是因为年轻人亦因为好奇、刺激、受引诱、寻求解脱等原因而对毒品滥用。此外呢，吸毒从某种程度上转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交际工具，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此外，报告还显示，吸毒群体正逐渐向演艺界人士、企事业单位职工、自由职业者等人群扩散。 编辑梳理发现，今年演艺界爆出的吸毒人员已经为数众多了。11月12号，歌手尹相杰因吸毒二进宫，而今年更早前呢，已经有房祖名、柯震东等吸毒被抓。演艺界人士吸毒案频发，引发公众强烈关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项司法公开的新举措。今后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官方微信或 APP 来预约庭审案件的旁听了。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说，公众不仅可以预约参与案件的旁听，还可以像在电影院看电影一样自由选择座位。 这预约成功之后呢，大家只需要在开庭的当天通过自助登记终端刷自己的身份证，就可以自动获取门票进入法庭楼。在法庭楼西门入口还设有 3D 法庭导航系统，帮助您快速找到开庭位置。 最后的资讯呢，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继续关注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后续报道。北京时间昨天晚上，法国检方称，经过指纹比对，确认巴黎恐怖袭击主谋阿巴乌德已经在18号的警方突袭中被击毙。 央视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阿巴乌德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内部最活跃的袭击策划者之一，他也被认为是欧洲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策划者。 阿巴乌德现年27岁，是摩洛哥裔比利时人。2014年初，阿巴乌德加入伊斯兰国，从希腊暗中策划在比利时东部发动恐怖袭击。今年1月计划败露之后，他躲过欧洲多国的追捕。另有报道说，阿巴乌德曾逃过安全人员视线，穿行欧洲多国策划袭击并采购武器。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鲜资讯。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在汇市报道之后是重点关注，您将会听到新修订的北京市定价目录放开57项定价，居民小区地面车位将由市场来定价。 北京查获超大丝挖地下室违建，上下三层面积超过700平米，可停100辆车。 好的，以下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资讯早八点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我们来连线中央汇源专家孙有为。有为你好。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昨天呢，国际外汇市场总体表现如何？请我们做一个梳理。 好的，那我们看昨天呢，整个外汇市场啊，美元是以这个回调的那么这么一个格局呢来演进。那么美元指数呢，我们看到一度是跌破了这个99这样一个整数关口。那么对于美元指数这个前期的这种强劲，以及昨天的这种回调呢，我们应当是这样来看，就是说整体的美元的这种大势上涨的大势呢并没有改变。 对， 目前呢现在的这个美元回调啊，只是说一个投资者手中获利了结的这么一个行情。那么这是给我们的这个一个直观的印象。那么从背后这个更深刻的原因来分析呢，其实这也是体现了投资者那么对美联储未来这种政策变化的那么这么一种预期。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就从这个十月中旬以来呢，这个美元是从这个94附近这么位置呢是一直上冲，那么在前天呢是接近了，在昨天呢是接近100的这么一个，又再度接近了100这样一个水平，但是并没有突破这样一个整数关口。那么这一轮涨幅呢，其实都是在消化市场预期这个美联储啊将要在12月份那次议息会议上升息的这样一个预期。如果我们把眼光再放得更远一些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就是美元指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上涨，那么从下半年上涨，然后一直到去年年底，那么这一轮涨势呢，是主要是这个在消化美联储收缩货币政策 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样预期。 嗯， 而从今年年初开始啊，美元指数从93一直涨到这个一度摸高到100上方，那么这么一轮涨势呢，其实是就是在消化啊，是这个美联储将要加息的这样预期了。当然，随着后来这个美国的数据呢不尽如人意，那么使得呢人们预期这个美联储加息啊是不断的往后推，那么从6月份推到9月份，现在又从9月份推到12月份，以至于啊美元指数呢是从在这个2-3季度呢均是以这个横盘震荡的这么在93到100之间横盘震荡的这么一个格局。其实这也就预示着那美元指数从93到100这一段呢是可以消化掉美联储升息100个基点的这样一个升息这25个基点的这样一个预期的。因此呢，当美元指数接近100的时候，那么对于美联储的这个第一次升息的那么这个预期呢，其实已经基本上被消化殆尽了。因此呢，在短线上，美元是缺乏着再进一步上冲，甚至上冲到这个100以上的那么这么一个动力的啊，除非啊在欧洲呢发生更重大的这个事件，推动这个欧元的这个下滑，那么从而被动的使美元在上涨。那么从美国自身来讲呢，就说这个是不支持，在美联储真正升息之前呢，是不支持这个美元指数突破这个100这样一个关口的。那么这一点呢，是需要这个投资者这个注意的。另外就是说，美联储这次加息之后，那么人们其实还很关注，就是说他对未来的这种加息路径的这么一个对跟市场的这么一个透露，以及跟市场的这个沟通。那么如果人们从这个措辞中能够比较清晰地判断出美联储未来这种加息路径的话，甚至就是说后来的这种连续加息将成为一个持续性操作的话，那么呢这个美元指数未来在突破将会这个在突破100后呢持续上攻。那么在未来的这个2到3年这样一个长线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能看到这个美元指数甚至像100-120一线呢，就这个继续进发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这种长线上。那么短线上呢，如果说美联储这种加息是一次性的动作的话，那我想这个美元指数呢在100这个位置上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回调。当然未来美元指数仍然是一个，即使说这种情况出现，也是一个宽幅震荡的这个局面。当然会比今年2-3季度美元指数震荡的这个区间呢略有靠上，也就是在这个95到105之间那么这么一个水平。主持人。 那么刚才您提到哈，说昨天的美元是有所回调，那么就是最近我们一直在关注黄金，那么昨天国际金价它是否有所反弹呢？ 那么确实由于这个昨天这个美元的这种回调呢，黄金呢也是得到了这个支撑，一度上涨了这个10美元以上的这么一个涨幅，那么现在回到了1080美元这样一个上方。那么如果从短线的这种技术图形上来看啊，确实这个黄金短线上仍然是存在着一定反弹的这个动力啊，但是呢就是说由于整体这个美元的这种上行的这种大势的这种压制，以及美联储加息的这么一个预期呢，我们对黄金就是长线上的看法呢依然是不是特别乐观。 没错， 因此呢我们对黄金的这样一个未来的操作建议呢，也是短线上有可能会有机会小幅反弹，但是呢建议投资者呢不要过于的恋战。那么在有小幅获利之后呢即使做这个获利了结是比较合适的。那么从长线来讲还是以这个做空为宜。 那么最后呢，请友友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对其他主要外币的市场卖价。 好的，那么看昨天美元对人民币的外管局中间价呢是报在637.91，欧元对人民币呢是报在681.21，英镑对人民币是报在973.09，日元对人民币呢报在5.1655，澳元对人民币报在454.80，加元对人民币则是报在480.03。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有为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好的，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早八点，下面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走全国29省高速缴费不停车，就办中国银行速通卡，年内申办无需预存现金，便可获赠价值400元车载电子标签，畅享京津冀地区通行费95折优惠。详询中国银行4000695566。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很早睁开。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好的，早晨呢8:20，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资讯重点关注，首先我们要来说一说，今后居民小区的地面停车位将由市场来定价。 昨天新修订的北京市定价目录对外公布，北京呢将会放开57项定价，其中居民住宅小区的地面停车收费将会进一步放开。 据了解，从2002年以来，北京的居住区地下停车场一直实行的都是市场来调节价格，但地面停车位还不是市场调节。 此前国家曾要求放开住宅小区停车收费价格问题，于是北京这次也进一步放开了居民小区的地面停车收费。至此，北京除了占道停车和 P 加 R 换乘停车场，停车收费已经全都放开了。 放开定价，紧接着问题就来了，这是否意味着肯定会涨价呢？对此，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价格交由市场后都是有升有降的，价格会根据市场而变化，放开并不意味着涨价，而是会更好地适应市场的变化和供需的调整。 据介绍，以放开药品价格为例，放开之后药品价格也是有升有降，总体价格是有所降低。价格改革30年了，过去都是政府定价，现在应该说价格机制更加灵活。 市发改委表示说，包括考虑到居住区停车场主要服务于小区的业主，涉及小区全体业主的利益，因此呢，他们计划将居住区停车是否收费和收费标准调整作为重大物业管理事项纳入管理规约，变动和调整都要按照程序规定来进行，由业主共同来决定。 按照北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的规定，物业或停车企业调整居住区停车收费标准应征得过半业主的同意。 那么为了保障居民小区停车收费放开之后不导致停车费飞涨的情况发生，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还表示说，价格放开之后，对于和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领域都将开展专项检查活动，对涉嫌垄断行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要形成高压态势，露头就打，确保政策的平稳衔接和过渡。 那么除了放开居民小区的停车费，这次啊还有机场大巴服务费、房产中介服务费等用于居民息息相关的多项价格也都放开了。新修订的北京市定价目录将会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 继续今天的重点关注，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北京再次出现私挖地下空间，而且地下空间巨大。跟去年德胜门外私挖地下室不同，这次私挖地下空间要建一个地下停车楼。 北京青年报报道，这次私挖地下空间啊，位于东城区安定门沙洛胡同。截止到被查处时，私挖的地下空间已经基本建成了，3层混凝土结构地下室，面积至少达到700平方米，最深处还达到了10米。 据知情人透露说，私挖这处地下空间的当事人李某是想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立体停车场，计划合伙开展汽车租赁方面的业务，而他挖的这处地下空间呢，可以停100辆车。 昨天下午呢，北京青年报的记者随着执法人员在现场看到，这户人家的地上院落非常不显眼，甚至有些破旧，院子里呢是堆满了钢筋水泥等建筑材料。 不过在院子的一堆建筑材料后面，记者看到了一个黑漆漆的入口，有石头台阶可以走到地下。据执法人员介绍说，当事人曾一度掩埋这个入口想逃过检查，但最终呢还是被执法人员发现了。 当记者进入这个巨大的地下空间之后呢，发现工程还没有完工，但是可以看出其规模很大，用手电或者是手机的灯光不能够将地下空间全都照亮。据了解，当事人不仅将自己的院子下面掏空，还将旁边的一处院子地下也掏空了。 哇，真够危险的。 据 了解啊，此前当事人李某是一直偷偷的施工，每天夜里12点开始，一直干到第二天天亮，基本也是干干停停。施工的时候呢，他是用小推车偷偷的运土出来，也不敢用大型的设备。 当执法人员在现场发现2个洞口的时候，当事人李某啊开始一个劲儿的念叨，哎呀，这个给政府添麻烦了啊， 何止啊，多危险啊。 是 根据北京市相关的规定呢，当事人肯定将受到行政处罚，将被处罚该建设工程总价5%以上、10%以下的罚款。有知情人士称，当事人李某此前曾声称其工程造价90万元，不过执法人员表示说，这将由第三方技术人员确定后来 进行处罚。 嗯，这一地下空间回天的工作将会在下周展开，目前呢已经委托了第三方机构鉴定，如果说他私挖的地下室对道路和周围邻居房屋产生影响的话，则会移交公安部门。相关事件的进展，新闻广播也会持续保持关注。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北京路面的交通状况。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哟，今儿谁生日啊？请吃蛋糕。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请你吃蛋糕。11月底前到期未投保车主成功测算保费，就送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全路网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西北部地区，西二环的北段、西三环的中段、南北双方向都是车多，北二环、北三环的东段、东西双方向都是车行缓慢。另外西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路出口东2公里有事故，占用了最内侧的一条车道，后车排队已经排到了肖家河桥。还有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的事故，目前呢已经清理完毕了，后方从18里店至四惠桥持续的排队，行车缓慢。西大望路南磨坊路口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其他路段通行基本正常。 好，接下来是地税小贴士和一小段广告，之后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听到雨雪降温来袭，温室采摘走俏，我们邀请农业技术推广员介绍采摘亮点。 周五文艺资讯大搜索为您盘点一下今天上映的新片，周末将开的展览。 今天节目进行中会继续互动环节，问题是从下周几开始，北京将对长安街沿线及周边道路、二环路主路采取新的交通管制措施呢？短信请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结束之前，我们将在回答正确的听众中随机抽取一位，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地税小贴士。 地税小贴士。 我们都知道，纳税人或其他自然人、法人、经济组织可采取保证、抵押、质押的方式为其他纳税人提供担保。那么您究竟了解什么是纳税保证吗？今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纳税保证、纳税抵押和纳税质押。 纳税保证是指纳税保证人向税务机关保证，当纳税人未按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税务机关确定的期限缴清税款滞纳金时，由纳税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缴纳税款及滞纳金的行为。税务机关认可的保证成立，税务机关不认可的保证不成立。纳税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纳税人和纳税保证人对所担保的税款及滞纳金承担连带责任。 纳税抵押是指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不转移对抵押财产的占有，将该财产作为税款及滞纳金的担保。纳税人逾期未缴清税款及滞纳金的，税务机关有权依法处置该财产，以抵缴税款及滞纳金。 纳税质押是指经税务机关同意，纳税人或纳税担保人将其动产或权利凭证等移交税务机关占有，将该动产或权利凭证作为税款及滞纳金的担保。纳税人逾期未缴清税款及滞纳金的，税务机关有权依法处置该动产或权利凭证以抵缴税款及滞纳金。对于实际价值波动很大的动产或权利凭证的，经社区的市、自治州以上税务机关确认，税务机关可以不接受其作为纳税质押。 北京地税春风行动便民服务，更多涉税资讯请您登录北京地税 TAX861 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地税微信公众号。 1.6 月息低至1.6，房产汽车抵押贷款急用钱就找宝瑞通，宝瑞通典当行20年品牌专业保障，6894-6688。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感恩节，西安纱帽约您一起感恩。51种品牌联袂酬宾，中韩精品展火热启动，更有小黄人、大白等卡通明星在周末现场派送惊喜，回报父母，感恩知己，就在金源西安纱帽。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感受北京的呼吸，把握都市的脉搏，从早晨开始的每一天，带给你精彩的瞬间，生活添色彩，在每个清晨中伴着你。北京的资讯早餐。 早八点，欢迎继续收听。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旅游资讯。 早晨的8:31，欢迎回来，这里是孙畅和李瑞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资讯早八点。进入今天的旅游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北京将会迎来雨雪降温持续的天气。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周末的京郊游，我们就想为您介绍一类可以遮风挡雨的旅游方式，这就是温室采摘。 我们梳理最近的报道发现，近期北京在蔬菜采摘方面有一个亮点，就是老口味蔬菜，是指北京特产的传统蔬菜。这些品种好吃，但是产量低，抗病性差，慢慢的就没有人种了。从2010年开始，才又逐渐被推广。 哎，那么这些老口味蔬菜都包括些什么呢？我们电话采访了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蔬菜室副主任李新旭，请他介绍一下。 比如说咱们以前70年代80年代种植的这个苹果青的番茄，就说它这个番茄呢有这个绿色的果尖，把它掰开之后呢非常的沙，番茄味非常浓。另外呢就说咱们这个核桃纹的白菜啊，就是这个表皮褶皱像核桃纹一样，这核桃纹的白菜那么开锅就烂，就是说口感非常的好，也是。 嗯。 另外，比如说咱们这个心里美萝卜，北京咱们以前的地标性的这个品种，口感呢非常的这个脆甜。 是。那么李新旭介绍啊，现在北京周边老口味蔬菜的种植面积大概是有800到1000亩。因为工作原因，他每周都要下乡3到4次，去京郊的农户或者是种植园推广技术。那么他呢也介绍了几个采摘的地点。 那么如果咱们市民想采摘呢，我们在这个京郊的几个主要的园区都有种植，那么可以给大家推荐几个园区，比如说咱们这个北京通州的金福益农采摘园，一个呢是环境非常的整洁啊，另外在咱们既可以采摘蔬菜，也可以呢品尝一些他们那个基地里边有这个餐厅，另外呢今年呢还有咱们这个朝阳蟹草等等都种植了咱们这个心里美和这个核桃纹的白菜，这时候呢也可以去采摘。朝阳蟹草度假村呢，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旅游呢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就种植这一块来说呢，蟹草度假村他们这个蔬菜的种植面积相对来说比较大啊，尤其是今年这个传统蔬菜种植的面积它达到10亩以上，能够满足咱们市民一部分这个采摘的需求。另外咱们这个海淀区的农科所基地可以对外开放，大家在网上可以这个搜索一下这个联系方式。 嗯，包括上述地点在内的，其实北京啊还有50多个试点在种植老口味蔬菜，感兴趣的话您不妨去网上搜索一下。 那么价格方面，北京晨报报道说，在朝阳区的一家种植基地，核桃纹白菜4到10块钱一斤，边杆红胡萝卜采摘价是8到20块钱一斤。 嗯，其实除了蔬菜采摘呢，最近还能采摘些什么呢？目前苹果基本上都采摘完了，而草莓呢要等到下个月中旬以后才适合大规模的采摘。近期媒体报道的一个亮点就是菊花采摘。 哎，位于平谷区大兴庄镇西柏店村正在举办菊花美食节，50个温室大棚50000公斤食用菊花已经进入了采摘期，价格大概是40块钱一斤，活动会持续到12月31号。 再提示一下，菊花采摘的地点是在平谷区大兴庄镇西柏店村，距离东北五环大约70公里。 资讯早八点，新鲜每一天，文化娱乐资讯。 文化娱乐资讯，先来说一下正阳书局近日摘牌停业。这家书店位于前门大石栏廊房二条，因为常年出售和老北京有关的旧书、地图和老物件，吸引了不少粉丝。 哎，其实我们百姓生活故事栏目啊，已经采访过这个正阳书局的老板。 嗯， 这是一家袖珍书店了，面积不到20平米，但曾经呢堆满了将近10万册有关北京历史的书籍，另外还有很多老北京老物件。 这家书店的镇店之宝是一部清康熙27年，也就是1688年刊印的《日下旧闻》，这是第一部记述北京历史的著作， 可以说是很有特色的一家书店啊。为什么要关门呢？原来啊，它所在的大石栏廊房二条升级改造，据法制晚报的报道说，部分京味旧书已经转移到西四店供读者来阅读。 文娱资讯，再来说一下一件国宝的回家之路。国宝闽方雷是迄今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商代青铜器，近日啊，它开始在上海博物馆对公众展出。 虽说是在上海展出，离我们很远，但是关于这个国宝是如何流失到海外的，90年后又如何辗转回到国内，这背后有一个曲折精彩的故事。 雷呢，是我国古代一种大型的盛酒器和礼器，被称为方雷之王的闽方雷，重达51.5公斤，高84.8厘米，器物全身布满云雷纹等，整体造型庄重华丽。 闽方雷最早在1919年出土于湖南桃源一个小山村当中，当时一场暴雨过后，在山间的水沟边上被当地的农民给挖到了。 1925年，这件青铜器的身子部分被偷运到美国，以80万美元呢卖给了石油大亨洛克菲勒。所幸这个青铜器的盖子啊还留在国内，但是从那之后，闽方雷身手分离将近一个世纪。 这件国宝经过流转，2001年，日本收藏家新田洞一将闽方雷交给了美国佳士得公司拍卖，被一位法国买家以924万美元拍得。 2014年，佳士得准备在纽约举行专场，再次拍卖闽方雷的器身，起拍价1000到1500万美元。经过多方合作，闽方雷呢最终被湖南省博物馆成功购回，回到他的出土地，被永久的收藏。 嗯，闽方雷将在上海博物馆持续展出到明年1月31号。 早上的8:37，接下来进入周五文娱资讯大搜索。首先我们要搜索的关键词就是电影，因为今天又有3部新片上映。 陈建斌的一个勺子今天上映，这部电影在今年五一前后啊就打算上映了，但是因为主演之一王学兵吸毒而被迫延迟，可以说是命运多舛。 这部电影是根据中篇小说《奔跑的月光》改编的，讲述了西北的一个淳朴农民救助一个流落街头的智障人士的故事。 这部电影是陈建斌自编自导自演的作品，在去年11月份获得了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和最佳男主角奖。金马奖给出的评价是犹如照妖镜，让社会中的人无从遁形。 嗯，作为一部小成本的文艺片啊，一个勺子在票房上能否成功本身有很大的悬念，何况这时候上映呢又赶上了一部好莱坞的大片《饥饿游戏3：嘲笑鸟下》。 听这片名啊，里面可能就会探讨的地方包括这个《饥饿游戏》，这是第3部了， 嗯， 而且是上下集的上下集中的下集，这是好莱坞充分挖掘粉丝经济的一种办法了，就是把最终篇章还拆分成了上下部。 嗯，也有网友说，这个比起《霍比特人》的上中下3部，一拆二的《饥饿游戏》已经算是有良心很多了。 那在这一次的终结篇当中呢，主角凯尼斯啊已经具备了惊人的领袖号召力，他和老魔头斯诺总统之间将会迎来终极对决。 这部电影去年11月在北美首映的时候，首映票房1亿2300万美元，大幅落后于《饥饿游戏》的前2部，不知道是不是观众啊也出现了审美疲劳。 嗯，今天呢还有一部好莱坞电影要上映，是《玩命速递：重启之战》。在这个系列的电影里，香车美女和公路飙车戏是铁打的招数，这次也不例外。主演弗兰克·马丁将通过飞车戏码展示矫健的身手。 再来搜索一下最新的展览，明天国家博物馆会推出哥伦比亚艺术家费尔南多·博特罗作品展，这是他首次在中国举办大型的回顾展。 博特罗是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他的作品2012年全球拍卖额在 在世艺术家当中排名是第十七位。 他的绘画作品主要形象啊是胖子。当被问到原因的时候，伯特罗说，艺术是变形和夸大的，跟胖子其实没有关系，不只是人，我画的动物、水果、乐器也都是胀鼓鼓的。 那这一次展览精选了96件伯特罗的代表作，分成了6个部分，包括拉丁美洲的生活、经典再现、静物、斗牛、马戏团和素描。 展览呢明天开展，持续到明年的1月2号，带上身份证可以去国家博物馆免费参观。 那这个周日呢，中国美术馆还将推出导演顾长卫的展览，这次展出的主要是他的摄影作品。 这次展览的主题还挺独特啊，就一个字儿，钱。原来2014年以来啊，顾长卫将这个微距镜头对准了100元纸币的局部和细节，希望放大表现细处的脉络。 那这个展览究竟想表达什么呢？中国美术馆的官网介绍说啊，是想表达对拜金主义的讽刺。用这种方式能否把这个层次的意思传递给观众呢？感兴趣的话，您得亲自到现场去看一看了。 那么中国美术馆啊，也是带着身份证是免费参观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周末的北京舞台上有哪些亮点的演出。喜欢小剧场话剧的朋友，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彭浩剧场，今天和明天将会上演话剧《不安宁童年故事》。 这部话剧的主角马亮亮是个80后，曾经在南北方交界地带的小镇上生活。当他回顾童年的时候，在充满温情的同时，也让人有了淡淡的感伤。 这部话剧的导演任明阳出生于1982年，多年来在话剧舞台深耕细作，被评价是一部戏一种风格，不落窠臼，以跨界探索著称。 不管您是否喜欢古典音乐，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都非常的有话题性。咱们常说弹琴，但是您听说过用牙啃琴的吗？ 哇，这可真是绝招啊，真有人这么做啊。来自哈萨克斯坦的90后小提琴演奏家罗曼金就是一位会让牙齿参与演奏的小提琴家。 哎，他曾经呢用小提琴演奏威尔第的祝酒歌，选择就是用牙齿来啃琴，奏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音乐效果。 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炒作哈，不过罗曼金呢还真是很有音乐才华。16岁的时候他就被德国科隆音乐学院录取，这家学院呢是欧洲最大、历史最悠久的音乐学院之一。 今天晚上7点半，罗曼金呢将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他在中国的第一场演出，现在还有最低80块钱的票。那么他今天晚上会不会在现场啃琴啊，也是一个悬念。 好了，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42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北京晚报、法制晚报、京华时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刘慧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天气资讯。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资讯早8点，天气资讯。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李焕安，请李工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状况。李工您好。 你好。 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个降雪的情况吧。 我现在窗外是大雪纷飞啊，雪片是非常的大。我刚才还用手机拍了一下这个小视频来看一下，还是从视频看都非常明显。 是。 也就是在2分钟之前还是羞羞答答，现在是飘飘洒洒了。那么今天的降雪呢应该到中午呢是稍稍有所停歇，那就是大部分地区就变成零星的了，然后呢到今天夜间还是有一个加强，所以今天夜间还会转成中雪。这个雪呢是在逐渐的在加码，从我们预报上来说啊，今天夜间报中雪，明天白天就报道是中到大雪，然后后天就报道的是大到暴雪。气温呢是随着降雪的加强，气温也是在一路走低，今天报3度，明天报1度，后天就报到了0度。所以啊这两天降雪天气将会是我们这个常用的这一个词了，而且雪比较大，这也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近期天气的一个特点了。 是这个雪大能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之前新闻也报道了，说到周日呢这个迎来暴雪天气，预计最深的降雪甚至可能会达到20厘米，这方面情况请李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的确是，因为我们从这个降雪的雪量可以这样说，如果说降水量达到10毫米以上，那要把雪融化成水，那叫降水量达到10毫米以上，那就是暴雪的量级了。那么一般的来说，暴雪这个10毫米以上，我们现在假如说用这个一般的平均的降水量和降雪这个积雪的深度来比，基本上是这个1毫米是比 一比一这个粗略的这样算，粗略的算是一比一的，当然有些失血呢，比如说可以到0.8等等这样，但我们粗略算就是一个毫米的降水量可以达到一个厘米的积血深度。 哦， 所以说要暴雪的话，一个在10毫米以上的话，那你刚才所说的是20公分的降水量，降雪的 深度， 20公分的降水深度是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们从预报上来说是在10到15公分，这个积雪的深度是会有的。 哦， 所以说，而且关键是因为这种降雪是具有持续性， 嗯， 所以呢，它是有一个持续的降雪的这样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您说的这个是靠谱的。 啊，看来大家这个周末出行啊，还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脚下防滑，还有交通安全，另外多穿点儿。那这几天连续降雪啊，而且是周末会有暴雪，很多人都说，这比起往年，这个现象正常吗？李工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啊，冬季下雪应该说对于咱们北方来说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嗯， 但是对于咱们北京来说，因为近些年尤其是初冬的时候，很少出现这样比较连续性的比较强的降雪，这倒反而不正常了。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在2003年曾经在11月6号曾经出现过一次雷暴雪的天气现象， 嗯， 那个降雪也比较大，大家有一些朋友会记忆很深，因为那场降雪呢把很多树木的树枝都压断了。 嗯， 那么在这之后就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特别大的降雪了。像去年降雪就更少了一些，一共出现了3场降雪，真正能够提得上的也就有1场中雪，所以这样比较起来，今年的今年这是属于第2场雪了，因为第一场雪是在11月6号出现的， 嗯， 那是初雪，那就比较起来就有点特殊了。 嗯，那估计是这一场降雪之后，下周这个气温也会有一个大幅度的下降哈。预报显示呢，可能会达到-10摄氏度以下。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最近啊注意添衣保暖。也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做的详尽介绍，谢谢您，再见。 再见。 嗯， 感谢李工。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雨夹雪或小雪转阴，早晨有雾，偏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75%，白天最高气温3摄氏度。 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转中雪，偏东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夜间最低气温0摄氏度。 今天傍晚时天气预计阴，偏东风2-3级，气温3到2摄氏度。 另外，今天白天城六区的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空气质量指数90到110，空气质量级别为良。 今天白天本市是有雨雪的天气，能见度较差，登山气象指数是5，不适宜登山。 嗯，洗车指数今明两天呢，北京多雨雪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您擦洗车辆了。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路况资讯。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不是998，不是598，买人保直销车险送免费保养，真的不花钱，机油、机滤、工时费全免，上门保养、到店保养任你选。 人保直销车险，轻松保，简单养。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药后余力，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 您好，请阅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为您设计的整合营销方案。 哇，这个方案有创意，性价比高，适合我。 感谢您的支持，拨打0006515002365150023。 联系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告诉我们您的需求，我们为您的企业量身打造整合营销方案。 好，接下来请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的值班编辑贾润为我们提供一下最新的路况分析。贾润您好。 哎，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早间呢，受雨雪天气影响，路面湿滑，司机朋友呢，请减速慢行。首先提示集体事故在早间加大局部路段的交通压力。一个呢是北三环进门桥东向西的事故，东三环进松桥南向北的事故。 还有是西北五环东向西方向香山出口的事故，目前事故都已处理完毕，交通正在恢复中。像环路方面呢，北二环、北三环的东段双向，东部地区的东二环的北段北向南，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东三环的南向北，全线东四环的南段南向北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像联络线方面，西部的杏石口路、连石东路、莲花池西路、复兴路都是进城方向车辆排队的。东部城区的姚家园路进出城双向，京通快速路建国路进城一下也是车多的。目前通惠河北路、广渠路路况稍好，可适当选择。然后再提示大家一下，气象部门预报今天白天仍然雨雪天气，请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好的，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贾润给我们带来的最新路况分析，是由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中心为您提供的。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今天的丰台达人秀。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以人为主体，以创造为重点，深度挖掘丰台区创造美丽事物的达人，是本次丰台达人秀的主旨。今天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来自于长辛店街道的文化达人尹喜军。 大家好，我是长辛店街道和成功社区尹喜军，这次我被评为那个文化达人。 尹喜军是土生土长的长辛店人，他对古镇有着非常浓厚的感情。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在古镇长辛店拆迁改造之前，尽最大的力量把古镇的民俗文化、胡同文化、民间传说故事等等记录拍摄下来，留给后人一部分历史民俗文化遗产。 那个因为长辛店啊属于那个千年古镇，历史文化啊非常那个悠久，现在存着有红色文化、铁路文化、历史文化，包括军事文化，可以说这都是长辛店的特别值得流传下去的东西。所以呢，我就想在那个拆迁改造之前呢，能把长辛店的这个古镇那个文化呀，能抓紧时间呢就保留下来，给后人留下一部分文化遗产。 2012年，他创建了长辛店民俗老物件陈列展示。对外挂牌，免费接待参观。 主要我们就想这个，把这个长辛店的原来的风俗民俗给传下去。因为我们创建的这个，跟那古玩店不同，因为古玩店呀，要的那东西啊，都是特别那个值钱的，也许这一罐呢就上千万、上百万。但是我们这个，老物件陈列室呢，就全是原来百姓生活家中用的。包括原来的那个粮票啊，那个粮食本啊，购物证啊，还有老门牌啊，就跟他们亲戚相关的那个东西，所以老百姓看完以后啊，特别感到特别亲切。 在2011年，他自编了以挖掘保护古镇为主题的《生我养我长辛店》的 DV 宣传片， 主要是拍的就是长辛店那个老街、旧房，还有那个门楼，还有那个。还有那传说故事啊之类的。其实为了就是想把古镇的文化在我们这代啊，一个是挖掘保护，更主要的是传承下去。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长辛店人，所以我对长辛店有了浓厚的感情，只要喜欢呢干呢就不累。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长辛店镇的创意达人李月军热衷使用风马皮进行手工皮具制作。作为创意达人的他，用心了解每一块风马皮的特点，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制作，让每一件手工皮具品独具特色。 大家好，我是来自长辛店镇的创意达人李月军。我主要是自己做东西之前，因为我没有专业学过，所以我肯定要去借鉴一些东西，之前对这些东西都是一无所知的。包括像画板呀、下料啊等等等等，我都不知道。但是通过看这些的话，我是借鉴过来，但是肯定自己做的款式跟别人的不一样，所以我就有所改良。我觉得这样做一个小细条的话还是挺方便的。像皮具这一块吧，一开始从哪儿着手呢，是家里有一个邮差包， 就是邮差包上面不有一个盖儿吗？它是一张整张的皮啊，我觉得丢了挺可惜的，因为包已经不能再洗了，我就把整张皮剪下来以后，说做个什么东西吧，就想起来，不然做个手包。我自己最就是最得意的一个作品，可能是自己现在在用的一个钱包吧。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公布一下今天互动环节的答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从下周几开始，北京将会对长安街沿线及周边道路二环路主路采取新的交通管制措施呢？答案就是下周五。 嗯，恭喜手机150尾号是6079的这位听众，您将获得印有北京新闻广播标志的旅行杯一个，稍后我们的编辑会和您取得联系。嗯， 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参与，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资讯早八点节目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节目编辑康立波刘慧，主持人孙畅李瑞，感谢各位的收听。 稍后呢，您将听到由嘉实和赵龙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明天早晨的8点，我们再来一起品味北京的资讯早餐吧。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 我们忘记了曲折，我不相信未来全是挫折，并不相信爱我是错。相信坚持的人就应该狂热，最后总会说值得。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6515-0023号为您服务，请输入需求。 我开了家新餐厅，希望让京城年轻人多多来消费，宣传预算10万。